老车经历过吗？爆胎？ 我还真是经历过一回，是去东莞的路上， 小弟一拜，你去买轻工业的， 是那个大客车 啊， 那个它是后面是两个轮子在一起的，然后就在开着的时候就听见嘣的一声。 哦， 然后那个司机呢，当时我们的反应就很轻微，就是就咚的一声，然后应该感觉是轮胎，第一反应就是压到什么东西了，或者轮胎怎么样了，然后司机就靠边停下来之后看了一下，说后轮爆了一个胎，但是后面是两条胎嘛， 两 爆了一个， 两排还是四， 就是一侧是两个嘛， 一侧是两个， 就大客车它不是都后 六个轮， 哎，然后它爆了一个，然后说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继续开， 对， 这应该是也算大客车在保证安全行驶的一种方式， 是的， 就是他们不行，我多装一条胎。如果万一一条轮胎出事故的话，另外一条它还能起到支撑的作用。 是的，它这个专业上是这样要求的，但是它前轮是一个，所以我们就是很多产品供应的时候只是供它前轮的。 哦， 后轮因为它是双胎已经有保障了。 对 对对。 我你要说这样的经历，我也算经历过一回。我开车从一辆大车旁边经过，就突然间咚一声，然后尘土飞扬。给我吓一跳，后来我就赶紧开过去了。但是我后来回想应该是大车的后胎爆了， 对， 因为那辆车然后就减速，慢慢的就已经向旁边就临时停靠了。 是， 哎呦，说到爆胎这个事儿，我之前经历是一个慢撒气的，就是等于说压到了一个坑，然后车就开始跑偏了，那个我还能掰回来。但是如果说现在好，就是有没有数据统计说爆胎的实际的危险系数现在有多少？ 爆胎数据还是挺可怕的，因为中国每年因为爆胎死亡将近要超过40,000人。而且就是交通部给的数据，就是所有高速上的事故死亡人数有50%全是爆胎引起的，所以为什么也就是说爆胎是第一杀手这个称号就是这样的，它不发生不发生，但是一发生的话就很可怕，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其实超过60迈的速度你就爆胎的话你就会撞护栏，那超过80、120的话就120迈以上，就是所有的人基本上开高速都差不多分分钟120， 对， 你就死亡率是接近100%的。因为什么这么高的数据接近100%？因为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万车死亡率是国发达国家的，比如说美国、日本的10倍，就是因为中国不光你是爆胎这个车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车多路况复杂的问题。所以说你爆胎就二次事故发生的也特别多。 对， 你 hold 住了或者你没 hold 住，你可能在美国的大街上没事儿，然后周围就你一人。对， 冲着万亩良田就进去了。 对，但是你在国内，你可能稍微偏点方向，后面车就把你碾死了，所以说很危险。 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还大言不惭的教过人家说，如果万一爆胎了怎么办？后来我们也深刻检讨了一下，这个反应速度应该2-3秒，就是完全看本能反应了。 对，但是基本上其实它爆胎的一瞬间到传导到你这儿，你发现爆胎，然后你在打方向的时候其实5秒钟你过去了。 5秒、 对，这个时候你基本上已经杀去好多米了。 那也就是说理论上除了受过专业培训的， 对，柳石教授可能能做到，其他人我估计就 是这样。你想啊，确实 正常人 就算说20岁到40岁之间，可能反应速度算快的了吧？ 对， 年轻人 算 快的， 对，这种情况下，可能让你马上就做出像柳教授那种紧握方向盘、沉着冷静，可能确实需要 点踩刹车， 难，很难 。基本上大家都是瞬间脑子一片空白。 第一反应我估计就是猛踩刹车。 所以我在这儿能够提醒大家，就是上高速别一个手开车，两个手尽量。双手握紧可以了，我就这样，以备不时之需。 是，但是你问题你不能一直握紧啊，你很累的。 哎呀，对，这样啊，那个今天我们聊的是爆胎的事儿，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几个能够看看能不能解决爆胎的方法啊，我们也聊聊这个。 给你的爱一天天在蔓延，我们相恋就像过了千年，星空之间连成一片，无声的坠落你的指尖，你的笑颜真的好甜好纯洁， 侧脸，我记得一千年，在我面前如此耀眼，让我为爱一诺千年，为爱我甘愿一诺千年，交换今生的诺言，我们都留下眼泪感动成不朽的誓言到永远，为爱我看见一诺千年，紧紧相随爱情没有实现，铭刻在最美的一瞬间到千年，我笑颜显得好甜好纯洁，你的侧脸我记得一千年，在我面前如此耀眼，让我为爱一诺千年，为爱我看见一诺千年，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我们也是请到了咱们行业当中的老朋友王健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王健。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王健女士的这个职业啊，爆胎测试手， 哎， 爆胎测试员，巾帼英雄不让须眉。什么时候我也得见识一下您的工作？ 那必须的。 哎，咱们你有工作的时候的视频吗？ 啊， 测试爆胎， 有，我一会儿可以给你看。 哦， 有， 那这样吧，我们听众朋友，今天如果您要是对这个爆胎的感兴趣，也对这个职业感兴趣的啊，在咱们微信平台回复“爆胎测试”吧。爆胎测试，咱别爆胎视频了，爆胎测试，咱们也看一下我们的巾帼英雄是如何在工作当中的一个表现，也看看哎这个工作当中的状态。 嗯， 哎，说到这个防止爆胎， 嗯， 我们跟老车之前聊过，有咱们这个花点钱吧，贵一点， 嗯， 缺气保用轮胎，四个那个轮胎蹬蹬硬，我们就是跑了气没了气了，我也能坚持到维修站，不行我再换条轮胎。 嗯， 这个应该算是目前能够使用的一种方法吧。 对，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对于现在收听的所有的观众，就是听众朋友们来说，其实马路上跑的99%大家都不是防爆胎，我们普通轮胎群众怎么办呢？谁管我们呢？ 嗯 ，OK， 现在有新的产品，就是一种叫爆胎安全锁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怎么讲，长得像皇冠一样的一个圈儿，皇冠一样的圈儿，然后就是 轮胎的皇冠， 对对对，然后就是装在你这个轮毂的凹槽部分，然后装在轮胎里面的，像一个腰带一样的。 对，我觉得咱们经常有这个换胎需求或者老司机都应该知道，咱们那个轮毂里边有个凹槽的， 对， 是就套在那个上面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哦，就这个腰带这个形象比喻比较形象 啊， 就像给轮毂里面扎了一个一条 腰 带， 对 对 对对，是的。 啊，是这种的。 哎，那我有个问题了，扎这个腰带它是有什么高科技吗？你看啊，咱缺气保用轮胎是什么呢？它不是那个胎壁不是硬吗？ 对对 对， 对 吧？它就是跑气儿了之后，它也能把你车撑起来。 撑，对。 我们这腰带能迅速膨胀是吗？ 这个腰带不是迅速膨胀，它其实大家就是爆胎很危险，然后失控，然后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失控呢？其实就是因为你的车跟地面没有摩擦力了。那你没有摩擦力，你好好的，你不爆胎的时候不是也有摩擦力吗？那你为什么就是爆胎了以后没摩擦力呢？就是因为就是它原本的这个轮毂和轮胎这个设计缺陷，导致你在爆胎的时候你稍微就是 就是刹车就摩擦力不均匀了，然后就是你的轮毂和轮胎容易脱离，那这个时候你的轮毂着地的话，你就等于是在滑冰了。 是，那是怎么个缺陷？是就是那个凹槽那个部分，是吧？ 对，那个凹槽就是有余量才能让轮胎装上去和拆下来。 哦， 那你同时在爆胎的时候，它没有气儿的情况下，你只要是稍微打点方向或者是踩刹车，你看大家都知道，一爆胎不能急踩刹车，因为急踩刹车的话，你就会失控， 轮子爆死了，胎顺着惯性还转呢。 对对对，然后你就脱圈了，脱圈以后你轮毂着地，你就滑冰一样，就是滑出去了。 而且要是一个轮胎爆胎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轮子已经刹死了，另外一个还在转。 对对对， 那就车就容易 就 转圈， 转圈，要么 容易翻车。 对，后胎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是开始甩尾 啊， 就各种失控。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那些爆胎失控的画面，都是非常惊悚的，就是因为完全失控，因为你就在滑冰，你根本就没有任何控制力了。 嗯，我能大概这样理解吗？ 嗯， 这个轮胎的这个腰带其实就是把已经爆掉的那个橡胶的轮胎， 对， 想办法 缠在 啊， 对对， 锁死在这个 轮毂 上 面。对对对，让它就是等于是一秒变坦克，就是等于是它有气的时候撑着的，像对吧，是轮胎，然后等它没气的时候，它像一个履带一样裹在你这个。 啊， 裹在你这个轮毂。 我可能还会觉得这个车已经朝这边倾斜一点点，因为它肯定是扁了， 对， 气儿是没有了。 对对对，高低差还是有一点的，但 是它还能保证有摩擦力。 对对对，但是它不会差多少。嗯，因为你的轮胎其实撑起来也就是5厘米、10厘米那么高，其实你感觉不出来太明显。 哦， 就跟你压了个微微压了个马路牙子差不多那种感觉。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嗯， 其实就是我们客观分析，爆胎最危险的就是等于说丧失摩擦力， 对， 然后对车辆丧失自动， 对， 然后再转向也会出问题。 对，就是你转向已经不听你的，因为它已经冲着由于惯性没有摩擦力冲着右边，或者已经飞出去了。 嗯，对对对， 你打左已经没有任何用。 王健女士，我是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它在现在在市场上有卖吗？ 有卖，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啊，它在这个国家是有强制安装标准的。其实大家可以 就已经在卖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 我们都没听说这个。 对，好吧，我们的错。 它不，现在市场上卖主要是供给什么车型？ 你像这个在前装，就是我们其实 卖给大。 对大车， 啊， 因为国家有， 哦，大车，对， 对大车就是所有的危险品车辆，因为危险品车辆爆胎发生这个产品泄漏的话， 后果更严重， 整个村庄都被污染，整个要搬迁，很恐怖的。国家陆续出了，从2010年开始就强制安装这种产品。 哦， 因为这个，说实话，这个产品其实是应该普遍汇集到，可能这是一个趋势。 嗯， 因为它一开始只是说13米的车可以装，就是也要求你装上。 嗯， 因为你50多人的车很危险。 嗯， 那现在今年又发布了说9米以上的车就小心，小的大巴营运车辆、旅游车辆都要装。它是在出厂前，那明年后年都会推出这个，就是以后大家可能旅游的时候，大家都更有保障了，因为明后年国家会强行就是再用车辆。就是已经在路上跑的这些车辆，大巴旅游的这些危险品车辆都要装，因为你的危害太大了，所以说这是国家就是一个信号吧。 嗯， 对，一个强制的信号。其实可能这个产品10年5年，如果所有的主机厂轮胎厂如果他们不改变现在这种设计原理的话，可能以后5年10年所有咱们的车都要装上这个东西。 嗯，咱们现在这个东西叫什么呀？ 这个叫学名，它叫公安部起的学名叫爆胎应急安全装置，但是它的就是大家行业里就是叫的简单点就叫爆胎安全锁。 哦，爆胎安全锁。 对对对，很新，都没听说过。 是。 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刚才听过介绍，其实早在2010年就已经在。 对， 这种大巴车、危险品运输车，这种特种车辆、大型车辆上， 强制 安 装了， 对，已经安装了， 出厂前就装好了都。 哦， 嗯，所以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挑那个新点的车坐啊，就是近几年生产的，它都装了这个，比较安全。 嗯，啊，咱们今天呢，请到王女士跟咱们聊了聊这个爆胎的事儿。说到爆胎，其实不是件好事儿，但是今天还有个好消息，咱们还知道了有个全新的装置，叫这个叫。那个叫 爆胎 安 全 锁， 嗯， 对，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我们稍后再跟大家来详细的再来说一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的 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曾佩慈。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爱车帮帮忙继续播出。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王健女士啊，爆胎测试手。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你也反正也是在后市场工作， 对对对， 就怎么出于一个这个机缘咱们就是做了这个爆胎测试的工作了呢？ 我爆胎测试说来挺牛啊，其实是因为有我们公司的产品我才敢做这个爆胎测试手，普通爆胎我估计小命都没了。 哦， 就是对，我们公司是泰斯福德，然后这个公司呢是唯一中国拥有这种爆胎安全锁这种技术的一个中国企业，真的是中国的骄傲啊！大家要支持国货，因为全球其实只有三家有这种技术，然后我们是唯一一个中国企业，也是各种高新企业啊。 我觉得这个品牌其实可能对我们的正常的这个民用车市场现在来说还比较陌生吧。 对，我们两年前就是其实2008年开始研发了6年，这个产品才成功。它虽然原理简单，但是瞬间能够扛住那么大的这个冲击力， 惯性 对 冲击力， 材料工程学， 对对对， 耐用程度， 对力学， 还要测试， 等等，对对对，我们测试真的大大小小300多次的测试。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所有的车厂测试都拿那个假人什么信号， 嗯， 对吧？ 嗯， 我们公司全是真活人测试。 哎，我那我有个问题啊，大车这种胎特别难，可是不是容易爆的，你们得怎么弄啊？ 大胎测试非常难，我们在主机厂或者军工他们那边都是要申请炸药，然后把那个轮胎定点引爆，因为你普通的这个 小车可能 对小车就用钉板或者组车器就可以做了，就可以爆胎了。大车都是要用炸药的，这个都得走很复杂的程序。我跟你说，大车，目前为止我们是全球就是唯一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创造世界纪录49吨的一个单轴承重16吨的一个世界纪录。你知道就是。我宇通大家都知道吧，依维柯这种，他们做测试都是要求极限测试，极限测试到什么？必须要下雨，然后大暴雨、黑天，然后路面湿滑，然后满载，车上都是配重40多吨， 这就是行走在世界屋脊上。 对对对，我们都是要做这种测试。你知道当时我 你们保险应该很足吧？ 我们产品是有产品责任险的，就是如果比如说大家装了我们的产品，如果没有起到作用，我们500万赔给你，因为我们这个产品不可能没有作用，因为我们是国家唯一指定的这种爆胎的这种安全的， 反正保险公司给保， 对， 就证明了它的可靠程度。因为去迄今为止，我知道世界上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赔过钱。 我们这个产品太靠谱，你哪天我给你单约，你必须到我那儿报一次，我跟你说，你就给我从那钉板上压过去。 我可以是吗？ 对，没问题。你知道我们公司这个女爆胎手很多的，分分钟只要你会开车，你只要有胆儿，你压过去没事儿，特别安全。我为什么天天爆都上瘾，特刺激。 就这似乎成为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是吗？ 对，是。 这样，老车啊，我自己去还是有点心里比较那什么，咱们俩一起去。然后呢，咱们也 让老车也上车， 咱们俩也试一下啊。 我可以 试好了， okay. 试好了，下半年。我们帮着推广 啊！ 我觉得这， 我以为你下半年就要去人家那儿了呢。 这是一个公益事业，同志们。 对，我 对， 啊，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起码我经历过一些类似的一些车祸的一些事儿，我知道这个东西如果真能保人一命的话，这是造福。 我跟你说，现在我们这种案例特别多，我们在广东试销、东莞试销了一些，然后现在已经有7个人又爆胎了，就是装了我们产品爆胎，然后保护了他。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惠州的刘先生，车上带着2个孩子。他妈还有他媳妇儿从那个深圳往广州开，就在深圳隧道里面，当时路况嘛，他开120，其实他早就忘了装我们产品了，咣的一下就爆胎了，然后他脑子一片空白，然后他就下意识的然后就靠边停车了，停车以后他很稳当，因为装我们产品他就想起来装我们产品，就在他刚刚停靠好以后，后面一个桑塔纳过来也是同样的路况爆了一下失控，后面一个大货车过来直接碾死，当时死了3个人。然后后来这个刘先生你知道吗，提着锦旗花篮什么的